宁可忍受对我黑着脸，只要你还在我面前。宁可相信那么爱争辩，只是想听那声道歉。我想你也搞不懂我们曾存的爱为了谁留恋，宁愿两个人抱怨，不要一个人挂念，不忍心让你以后没有我来惹你讨厌。很想很想说再见，多希望说得出再见，只能答应你在我有生之年早晚会说一遍。宁可爱到只剩下怨言，就像聊天那样缠绵。宁可相信我们还在乎，才懂不懂看不顺眼。我也不想每次翻了脸再翻了天依然要拖延。哦哦哦哦 把你还给我是曾毅明2014年原创专辑《神通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差点把新娘弄丢的惶恐不安的男孩终于战胜忽明忽暗的情绪，高喊把你还给我，勇敢承担婚姻责任。一起来听到把你还给我。 会不会出汗是 想不明白，不懂得天高地厚，最好的最后拥有，明天过后陪你早餐熄火用，才是勇敢的温柔，和你用同一个地址守候，未来都不远了。原谅我曾对你忽明忽暗，明明相爱却又惶恐，当天上雪白能回得来，是你在等待着我的，直到最后让我再一次相信，就算今晚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夕阳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。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歌曲《爱就一个字》是一首哲式佳作，作为动画电影《宝莲灯》的主题曲，可谓是声情并茂，无可挑剔。这首歌曲情绪饱满，诚挚动人，治愈无数人的心。一起来听到《爱就一个字》。 没忘记，我永远保护你，不管风雨的打击，全心全意，两个人相互辉映，光芒胜过夜晚繁星。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，

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。还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，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莫文蔚爱情。 让人

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铁道飞虎，一起来听到他的推广曲《逛吃逛吃》。 拥抱莫难成我吧，跨过了铁道踏铁桥啊，逛吃逛吃就是好，傲骨的飞虎昂头笑啊，只把天津变个妖。 万事顺心无忧虑， 春逢花，夏逢雨， 欢声笑语凡四季， 一首歌 好福气， 让我有幸唱给你。 春节档的电影总是充满着喜庆，正如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电影《绝世高手》的推广单曲《绝世高手的365个祝福》，由蔡国庆、郭采洁、范伟、黄龄、卢正雨、柯达、蔡宣正录制。这次的演唱阵容是在制片方短时间之内汇聚了众多的主创，而范伟老师更是首次为电影献声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绝世高手的365个祝福》。 有365个日出，今天的日出刚好28度，下小的人儿见到字儿就抿着小嘴，晒着太阳有点花神儿。 颗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，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风也环绕着你，相聚东升灿烂无比，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岁月像泉水悄悄地流，涌向那星辰永久永久，涌向那星辰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梁博《颠倒梦想》。 颠倒了时空，映出你内心不安悸动，慢慢的习惯，慢慢的闭上，带你走进另一个世界，谁在你身边，戒不掉的无所谓真实还是虚幻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喜欢，只要没有人突然故意戳穿，你用你倔强的姿态，是你的无奈，推不开爱上这感觉，这迷醉的感觉，飞起来总比走路快，慢慢的习惯，慢慢的闭上，带你走进另一个世界，也曾害怕寂寥有天会被戳穿，就像害怕拥有的会消散，可要保持姿态，要继续忍耐，要把一切虚伪都归于爱，你用你倔强的姿态掩饰你的无奈，推不开的虚伪和依赖，你坐着 情是容易的，因为不会太久，远远的仿佛可以触摸，留恋是不行的，因为曾经拥有